第三点，我们介绍数据模型的概念。数据库结构的基础是数据模型。数据模型是描述数据、数据之间的联系、数据的操作以及一致性约束的概念工具的集合。我们可以简单的把数据模型分为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。在这门课中，我们主要讲逻辑模型。对于逻辑模型，又可以简单的分为基于对象的逻辑模型和基于记录的模型。基于对象的逻辑模型包括实体联系模型，这是我们这门课要介绍的主要内容。而面向对象模型，在这门课中我们不讲述。基于记录的逻辑模型包括关系模型、网状模型和层次模型。网状模型和层次模型是数据库的前期的、早期的使用的数据模型，而现在主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主要使用的是关系模型，这也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。